老街。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，5月16日出发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流入眼，看迷你场景戏，坐梦一下车线飘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回忆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杜清风刚想伸手，就觉着这后脑勺这儿，杜清风大吃了一惊，这谁？怎么这个人身法这么快？没等我注上意，就到我身后了，不敢回头看，斜着往前纵，砰！窜出一丈多远去，这主一刀没搂上他。等杜清风闪目回头一看，后边站定一个老者，身材高大，膀阔三挺，背后背着空刀鞘，斜挎白布囊，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滚龙宝刀。这刀这个亮，老道不认识，他不认识，佟林也不认识，镇东侠可认识。东侠一看，哎呀，老朋友，人送绰号云中侠，何立何乃中何大侠，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，他就是本地人。何立何大侠就住在建州城里，跟佟林没打过交道。3月3量标会他也参加了，但是没露面，作为一个观众在比看热闹。量标会结束之后，人家回家了，主要是看看佟林，这佟林名望那么大，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看完之后心服口服，回到家里，何立啊就跟家属说，这回我可开了眼了，当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，真叫人心服口服。高好，小伙年纪轻轻，武功盖世，可惜不认识，将来万一有了机会，亲近亲近，交个朋友，跟人家学几招。现在机会来了，钦差大人公馆达到建州，家喻户晓，无人不知。何大侠听了信儿之后， 哎呀，一想我去拜会拜会，但是啊，自尊心作怪，一想我算个什么呢？人家佟林现在了不起，侠客之中的尖子，人家周围都什么人？相比之下，我算个啥呀？你说我这样去了，人家理我好了，人家不怎么搭理我，我这老脸往哪放啊？嗯，这玩意儿总得找个借口吧。老头晚上睡不着觉，到公馆来溜达，意思呢，我暗地之中保护年钦差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我能立点功，哎，有个借口和说辞再见佟林。哎，机会来了，一看八扣闹公馆，何立这才拔刀相助，想暗地之中给杜清风搂一刀，那能搂得着吗？老头当众露面，和杜清风这火大了，用宝剑一点，我说老家伙你是谁呀、啊、你报上名来，一个暗中袭击于我。哈哈哈哈，老朽何立是也，江湖人称云中侠。杜清风啊，你乃是三清弟子，竟敢夜入公馆赤泄行凶，真是罪大恶极呀、啊、老朽岂能饶你，我给佟侠客垫垫场子，跑跑龙套，我对付对付你，瞅瞅你有多高的本领。还没等杜清风伸手呢，野飞龙燕雷嗷一嗓子蹦出来，一晃掌中链子双锤，哇，老匹夫，用不着老剑客，我陪你走几趟，轮锤便打。云中侠跟他一伸手吃点亏，云中侠使的是刀啊，三尺多长，野飞龙燕雷链子锤啊，链子一丈八尺长，要乐意使链子就使，不累使把钩一摘，链子缠在腰里头，手中是一对双锤，锤把后头都有环子，这把链子要上着，这一轮这方圆得多大，你不能靠近，而且锤为百兵刃之中的胆，没劲儿你使不了。野飞龙燕雷就是有劲儿，跟野人差不多少，他这对双锤上秤腰一腰126斤，那要抡圆了多大的分量，平地就刮开风了，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何立一看不行，这刀啊，相比之下差别太多了，不能靠近人家，这怎么办？我怎么敢这么个时候露面？干脆我见好就收吧，这见佟侠客我也有借口了，我帮了忙了，没说的了，另换旁人吧。他心一想，脑袋溜号了，往下撤，慢了一点，叫这锤呀孤树盘根正扫到腿肚子上的，啊啪！哎呀，把何大侠兜起了一丈多高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宝刀落地，摔倒尘埃。把这腿肚子给扇起一块肉去，没伤着骨头，伤着骨头这腿就废了，把何立疼得哎呀一声，是紧锁双眉。镇东侠赶紧跳过来搀扶他退到一旁，找大夫给何立包扎伤口，怎样调治咱不必细说。你说这老头倒霉吗？刚露面就挨了一锤， 叶飞龙把链子锤哗楞一晃，点手唤佟林：“佟林，你过来。”这些骚干零碎不值得你家爷爷动手，他自己找的，就你金揍，你来。佟林能叫他叫住朕吗？佟林点头，刚要过来，猴二侠跳过来：“开船，用不着你，这活还用你伸手吗？”哎，叶飞龙，来，二爷爷陪着你。叶飞龙把嘴一撇，看了看侯二侠，哦，二秃子，哼，我说侯杰呀，你不自量力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佟林这些爪牙之中要讲究功夫，最次的就是你，你是人软货囊啊。你那两下子还拿得出手吗？我不能跟你伸手，我要跟你伸手，我有失身份。二侠侯杰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当众叫他羞臊一顿，那简直是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。老头气得一蹦多高，晃双脚跳过来，是直奔叶飞龙，啪啪啪打的一块儿。感情二侠这兵刃呢也吃亏，双绝才多长，一只1尺6寸长，在手里一攥，跟攥着俩擀面棍差不多少，因此兵刃上吃着亏呢。动手十几个照面，啪，让叶飞龙一锤正兜在二侠屁股蛋子上，二侠这样坐了飞机了，饶一下子飞起了1丈多高，从众人头顶上飞过去。镇东侠一看不好，恐怕二弟摔坏了，赶紧飞身行过去把二弟接住，轻轻放下：“二弟怎么样？”“哎呀，你先看看我这屁股还有没有，看看屁股有没有，别给扇没了。”镇东侠一看，有是有，都黑了，左边这个屁股蛋子红肿高大，尖上发黑，捂住血了。二弟呀，你呀，谁让你伸手？大哥，你瞧你说的，咱来干什么来了？咱不是卖不了的书，干上这戳着来了，咱是帮海川的忙来了，受点伤着算个什么呢？你还埋怨我，可也倒是。来人呐，赶紧把他抬到屋里头，把那血给放出来。军医大夫抬进去，怎么给治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佟林，火往上撞，晃双月刚要过来。从月亮门洞啊溜达出来一位：“佟侠哥，哎，佟侠哥，别，给我留着。”佟林一看谁呀？老见个董钱董化一收的那个学生，给佟林当助手的金背二郎郝文俊，背着大宝剑出来了，乐呵呵的：“哎呀，佟侠哥。”我听那院打得热火朝天的，我这才知道今儿晚上来了硬茬子了，你是一家之主啊，你能轻易动手吗？你是主帅，你就坐镇就行了，让当将官的动手，我们就是你手下的将官。佟侠哥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佟林深知这郝文俊可有能耐，但多大能耐没看着过。佟林心里没底呀，告诉郝文俊千万注意，这叫野飞龙燕雷，可歇过来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一个两个仨呢，就得准备3条绳子。我佟侠哥，他们可都是剑侠的身份，是吧？你那3条绳子准备结实点的绳子，细点的，勒上好像他跑不了。我现在一个一个抓他们啊！这位侠客一听， 都不爱听。心说这年轻人20多岁说话怎么这么狂啊，我们身为成了名的侠客，说话彼此都十分谦逊。你看你那撇叉嘴的，没动手先准备绳子，就好像你有多大本领似的。时值郝文俊一点都没吹，来得近前看了看野飞龙啊，燕雷，听说有这么一号。燕雷啊，认得我谁吗？什么人？别吵吵，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姓郝，郝文俊，人送绰号金背二郎，看到没？三只眼为记。眼泪接灯光一看，看真三只眼呢。其实哪来三只眼的人？他这脑门上有两道竖纹，挺深的竖纹，两道竖纹当中有颗黑痣，黑痣像小手指肚大小，就像人的黑眼珠差不多。你大冷眼一看，真三只眼，看着没？金背二郎郝文俊，往后给我传传名啊！来来来，我陪你走几趟。但是呢，没动手之前，我要交代清楚，佟林是我的主人。我是佟林的帮手，我这能耐比不了佟侠客。哎，你先跟我比，赢得了我，佟侠客可能跟你伸伸手。要连我都赢不了，怎么能跟佟侠客伸手？那不差的太多了。你废话少说，小子你活腻了。说着话，晃双锤，猛击郝文俊。郝文俊宝剑都没亮，赤手空拳往下一撤，哎，来得好！往下一俯身，把锤躲过，紧跟着往里一塌腰，晃动双掌，大战野飞龙。所有的侠客在旁边观敌料阵呢，大伙儿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怪不这小伙子这么狂，真有两下子。人家说话多客气，多听着好听，我不如佟林，是那么回事吗？佟林心里有本账，在旁边一看呢，比自己高，那是董乾董老剑客的真传呢。董乾是佟林的亲师爷，真要严格论辈数来排，佟林得管人叫师叔。你看年轻，双掌无动无飞26、7个回合，野飞龙燕雷双锤流星赶月，一砸郝文俊的头顶和肩头，郝文俊唰一转身躲到野飞龙的侧面，然后青书圆臂使了一招叫玉女穿针。玉女穿针呢，一掌在前，一掌在后，直奔野飞龙的软肋。燕雷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耳朵中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横着出去2丈多远，站立不稳，双锤撒手是摔倒在地。这野飞龙就觉得心里开了锅了，哎，怎么高温上升？哎，不好，又要吐血。正在这时，病太岁张方赶到了。张方专门干这活，手中拎根绳子，小子，你讲这滋味不怎么地，乒乓俩嘴巴子，别动，磕膝盖一顶腰眼，麻肩头拢二背捆上了。在场的侠客年轻的小弟兄一看，无不挑大指喝彩，哎呀，罢了，真没想到啊，20几岁的年轻人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，就连佟林呢，都为之一惊啊。佟林觉着，我30挂0了， 我在这个人年纪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样呢，看来我还得好好学呀。难怪老师一再告诫，是长到老学到老。就在顷刻之间，佟林看见郝文俊他所使用的招法，佟林就长了不少的见识。你看佟林这人就这手好，随时随地可以学，哪怕你是年轻人，只要招路上新鲜，佟林没见过，用眼睛一看就牢记而不忘。野飞龙被拿了，剩下了杜清风和诸葛宏图。诸葛宏图非常老练，他知道自己这能耐比野飞龙强不了多少，不过去吧显得微刀必剑，过去吧准知道没好，稍微迟疑了一下，杜清风看出来了，无量天尊老剑客在后边给我观敌，贫道去会他。一晃掌中七星三门剑打电不吞，跳到郝文俊近前，冷笑了那么几声，娃娃有两下子啊，真没想到啊，居然在众人面前大显身手。我先问你，你这能耐跟谁学的？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郝文俊当着这么多的名人打了胜仗，自然是高兴。年轻人嘛，都想人前显贵。所以听了杜清风这一问，郝文俊心中好不得意，心说这阵儿正好把我老师的名字报一报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何许人也。听着，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首，镇古侠董乾董化一。哦，杜清风就一愣啊，哎，没听说董乾有这么个年轻的徒弟，怪不得这小子这么邪乎，闹了半天是老匹夫董乾亲手所教，哎，我倒要多加谨慎。想到这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刚一拉这个架势，房上啊来个人，这个人啊来半天了，往院里头盯着，院里的人呢全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了，谁也没注这个意，所以这个主看得挺清楚。郝文俊不报老师是谁倒也罢了，他一说他是董乾的徒弟，房上这个人飞身形跳下来了，杜清风闪退一旁，把他交给我了。杜清风一愣，谁呀？听耳音怎么这么熟悉？闪目观瞧，在面前出现一个年迈苍苍的道人。大伙一看跳下这个主，呵，长得也太凶恶了，头上戴着蛙龙道冠，金簪别柄，高大的身材九尺挂铃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膛，挺大的个子，瘦的是皮包骨，黢黑黢黑一张脸面，大下巴，翻鼻孔，那鼻子眼多大呀，豆杵子随便往里钻，两道马刷子眉，一对大三角眼，